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咧录音嘅时间咧系双十二，咁啊几廿年前嘅双十二咧就系中华民族嘅一个 灾难日子 吓，呢个叫做咧 转捩点， 系啦转捩点，呢个咧叫做张匪学良同埋杨匪虎城就绑架咗我哋嘅蒋中正总裁吓，咁啊伙同呢个毛匪泽东咧就绑架呢个国家嘅领导人啦吓。咁啊，令到咧共產黨咧係可以避過冚家產嘅大劫，咁啊之後咧就維和中國咧就幾十年，啊，所以咧今日係一個中華民族一個國商人嚟嘅其實。 啊，不如講一講，因為有啲人可能未必即刻諗到嘅。 係係， 呢個係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就1937年係嘛？ 三六年 12月12日嚇，就係西安事變。咁今年啱啱好80年喎， 三六 16，啱啱80年嚇，依個咧係中華民族最黑暗嘅 日子， 最黑暗嘅真係，因為冇西安事變咧，老毛成個共產黨一定係冚黨產噶啦，冇可能有活路嘅。 根本何應欽就想炸佢噶啦，如果唔係截住咗，冇殺到蔣介石，何應欽就炸 Q 死曬噶啦。 係，唉，真係好慘，所以話中華民族咧，真係唔知行咗啲咩衰運嚇。有出咗個張學良呢啲人渣咁嘅契弟，楊虎城就已經係公認，即係俾人哋揭發咗係中共嘅特務間諜嚟嘅，俾中共已經統戰咗嘅間諜。 咁張學良係真心交的。 張學良真心交，所以佢唔殺楊，唔係佢殺咗楊虎城就唔殺張學良咯，軟禁到佢100歲咯。蔣介石就知道佢係真心交嚟嘅，就唔係。即系唔系中共嘅间谍， 困到佢临死之前几年先至放翻出嚟。 系啦，咁啊，佢仲叫做咧寿终正寝， 106岁。 系啦，即系呢个世界有冇有，即系话人哋话俾你知咧，善有善报咧系子虚乌有嘅，绝对唔系嘅。一个民族大罪人，导致过亿人非正常死亡嘅张学良，都可以活到106岁吓。咁啊，历史咧我哋追思完啦，咁啊讲翻啲现实啦。咁今日咧節目咧就有我， 刁拔 就 係我刁拔， 刁拔 我大肥， 大肥咁啊，原班人馬再嚟。咁啊，我哋咧其實就依個禮拜發生咗非常之多嘅事情嚇。咁啊，我哋咧首先咧要叫做咧算唔算叫普天同慶啊？我哋一年講咗一年嘅嘢，終於都實現咗啦。 上個禮拜五大家係好開心嘅，突然間 唔係啊，星期六所有酒吧都冇啊，爆曬啦。 係咩？ 識得啲朋友全部。 庆祝 要庆祝噶， 系 个个都爆晒， 系欢天喜地， 系啦，唉，其实佢哋冇眼光，即系冇听星期二得到。 我一早我已经同人哋讲咗，即系同我节目其实讲咗一年嘅超过，就系话 梁振英连闸都入唔到， 佢系唔能够会俾佢连任嘅，因为呢个人咧系彻底咧将香港嗰个实际价值咧系。即系点讲？ 摧毁咗， 系摧毁咗香港嘅价值噶嘛？你判香港本身可能值100万亿嘅，梁振英上台，香港嘅价值已经可能唔见咗50万亿。 应该话佢系摧毁咗香港对大陆嘅价值。 系啦，冇错。所以咧，呢个人咧系唔能够会俾佢连任嘅。而我都话啦，上面咧系一定会咧行一个比较温和少少，可以和解、可以统战嘅路线。咁我嘅个解读啦。就係、是、咧，點梁振英點解突然間會喺上個星期五出嚟宣布自己唔連任呢、啊、因為咧，我解讀就係佢踢到依個叫做咧鐵板。咩鐵板呢就係、是、DQ 多4个議員。 冇錯， 因為咧絕對係犯咗上面嘅大忌。 因為上面而家係走和解路線，佢係希望和解嘅，所以俾泛民呢個回鄉證。 係啦， 但係你仲喺度搞。 冇錯啦，有個問題最緊要就係咧。中共咩叫统战呢？统一战线呢就係联络，即係或者呢联合大多数嘅或者次要嘅敌人。 次要敌人打击 主要敌人。咩叫主要敌人呢？港独、支那，呢个叫分裂祖国，可以叫做主要敌人啦，就係尤慧贞同埋梁仲恒。咁但係呢长毛绝对唔係主要敌人，我哋都讲咗啦，长毛 大中华交。 跟住刘小丽佢勉强自决派从来冇港独。亦都冇同 冇呢个色彩， 同港独任何一啲关系都冇嘅。加埋姚松炎，工程界只系讲下民主自决，冇讲其他嘢。罗冠聪又系 自决 呢啲嘢，你完全靠唔到港独帽子。中共就系最叻咧，系两个工厂嘅，一个叫帽子工厂，一个鞭子工厂，就系、是、咧扣帽子捉鞭子。 佢哋既冇鞭子俾人捉，亦都扣唔到任何帽子落去，点样可以 DQ 佢呢？所以我系一路都话佢哋系冇事嘅，但系梁振英要搞佢哋咧，哦，梁振英自己攞嚟衰，就系违反咗上面嘅圣旨。 佢仲衰另外一样嘢，就系想夹埋袁国强扇啊胡苏贞一镬。 哦，系啊， 因为胡苏贞咧系未来咧成个集系最睇重嘅一个人，因为佢觉得梁振英根本上就系搞到香港好分裂，令到佢哋即系上市啊集资嘅功能喺世界上咧系开始出现问题，所以就想保住胡苏贞， 一定要靠香港。 系啦，佢而家就打你胡苏贞，不停放风就系话。你 红灯 红灯啊，唔关你事 啊，各样。 星岛日报同埋无线电视都系放流料话佢中央红灯唔鼓励佢参选，或者禁止佢参选，系嘛？嗱，咁有个问题啦，因为咧，我哋之前咧，我个朋友就打俾我，喂，而家中联办转咗 坚料， 转咗张，转咗做叶柳，即系佢啲飞啊，买咗落叶柳度。咁梁振英唔出嚟选，咪即系啱咯，即系中咗咯。嗱，咁但系梁振英嘅话唔出嚟选咧。就冲出咗一个叫做咧，叫做林郑月娥。但系咧，我今日再睇翻，重新睇翻今日嘅选举呢个选委嘅结果，再加埋胡苏贞一辞职，起码有两个因素，林郑月娥系一啲机会都冇嘅，甚至乎中央系唔俾佢入闸。点解咧？第一，特区主要官员有三司，你唔能够两个都辞职，呢个第一点。 哦，六八九可以乱嚟呢几个月。 系啦， 因为咧 可以嘅， 唔系。六八九你话唔可以啫，但佢真係坚持辞职。六八九想延续佢嘅路线同埋延续西环嘅路线。因为林郑月娥好精㗎，佢系咪真系支持六八九我唔知道。但佢摆到明就系 强硬路线。 强硬路线话要延续六八九嘅路线。 但系 等你啲人支持佢。 但系呢样嘢。 等西环支持佢。 但系呢样嘢系唔可能嘅，因为上面其实就是要否定梁振英的路线嘛。 他不明白嘛。 他老实说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上面是支持梁振英的路线是不用换人，很简单了。你有正牌梁振英不用。 你用翻版呢， 你用个比梁振英低少少的林郑月娥。 他不明白嘛都说。 是啦，他就 不是个你那么聪明嘛。 因为很简单了，梁振英如果他中共是支持他的路线，他不用扮系统啦。是咪男人话俾你听，哎呀我个閪痛啊，我今日返唔到工啦，转头要去睇医生啊，医生话我的手啊都冇办法搵到你个器官出嚟啦，系咪呀？即系你男人讲呢啲嘢，即系话俾人知我够噏啦，我 知道 我射波啦。 唔系啊，系梁振英同成个中联办西环全部任家产㗎啦，因为中央做戏都唔做，起码都出嚟讲一句梁振英咧做得好好呢几年，咁佢因为家庭事，我哋极力挽留佢，但系佢都坚决啊，所以咧我哋评即系肯定佢嘅功绩，乜乜乜一句都冇提， 即系同当年老懵懂提早下台一样。不过咁样，今次咧因为点好似有啲人话，唉，今次点解佢同老懵懂嗰阵时唔同咧？原因就系老懵懂发生一次，中共好丢架噶啦，唔可以做第二次啊，因为上次。是江泽民钦点咗嘅人，俾胡锦涛换咗胡锦涛之外，佢咪要佢落台，已经好丢架噶啦。所以嗰一次，今次呢个梁振英 仲做唔到，仲做完第一任、 啊，唔系啊， 佢仲大镬、啊， 佢一定要俾佢做完第一任噶。 所以佢如果唔做完第一任，好大镬、 啊。因为呢个梁振英系你习近平钦点噶嘛，当时。 Tony Choi，由你呢啲咁嘅说话，我已经可以好肯定你唔系收风派， 系， 因为逢系收风派就郑大班啊、李慧玲啊。啊！乜乜乜， 清源 啊，全部啊 ，Q 仔啊，刘世良啊，全部都系讲呢啲嘢 嘅。真系唔该你收档啦，真系唔系想串你。 你仲有一点系要 呢班人咧，当年咧一二年唐莹就系听你哋呢班人讲，所以输到扑街啊！完全对于任何政治嘢系 一啲判断都冇， 一啲政治判断都唔捻识。 嗱，有样嘢咧，就是、如果咧我哋唔用收风路线，因为基本上我哋冇风收嘅。 系啊， 我哋唔用收风路线。 我有收到风啊，啲人话俾我知梁叶刘淑仪啦。就是说他们转了装。 但要想一想的就是分析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在六八九被大陆 DQ 之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是 你数上去几日就是宋林被人落锅。 是啊，没错。 你想想宋林就是跟这个张晓明基本上就一班的人来的了。六八九又俾咗好多功绩佢做嘅。 哦，有个功绩咧叫做道德重整 廉署啊， 廉署道德重整 道德委员会。 哇，真系好犀利 啊！即系呢个好大讽刺。嗱，最重要一样嘢就 系、 是、 先整嗱松林嘅拉咗好耐嘅，双规咗好耐嘅啦，而家拎佢嚟落镬， 系 落完镬几日，跟住就到六八九， 仲有梁振英入禀法庭要求 DQ 多过四个议员，跟住法官排期喺今个礼拜，上个礼拜公布排期喺今个礼拜审，嗱今次一定会有唔同结果嘅，我觉得佢哋一定告 冇事， 因为点解咧？你四个 D 唔 DQ 得晒一场毛？全部都即系呢四个全部都系宣誓完成已经做紧议员啊嘛，嗰两个成功 DQ 都系因为佢哋连宣誓都未成功，未成为议员啊嘛。 唔系啊，佢线啦，嗱，佢线啦胡苏贞，啊，等个胡苏贞唔答佢，跟住佢就已经话呢四个议员佢哋应该答佢嘅。 系啊， 其实变相承认咗，承认咗佢哋四个系合资格嘅，但系兜唔翻。 唔系林郑咧， 所以你唔争。 林鄭咧， 因為你一早估到呢波講埋先，一早估到唔會搞得掂劉小麗，你真係好嘢，你讚下 你 一定唔會搞嘅。你上面即係嗱，我聽我阻你兩句，因為咧你中共咧係咩叫統戰咧，係要聯絡一大片人打擊一小撮啊嘛，唔能夠個打擊面太大噶嘛。 冇錯， 喂，中共呢個歷來你讀過中共黨史嘅人，你都冇可能唔識呢樣嘢㗎。 喂，梁振英就唔識啦， 梁振英咪唔識，佢想搏。其实佢系识嘅， 佢呢个垂死挣扎， 冇错啦。佢知道咧，上面其实咧，老实讲啊，我哋睇得出上面想换人，你估佢睇唔出咩？所以佢做咁多嘢，鼓吹港独，由旧年开始佢鼓吹港独，跟住咧一路要打击嗰啲嘢，全部都系根本就系稻草人嚟嘅。香港边捻度有港独啊？嗰啲全捻部鸠噏嘅啫嘛。香港以前有个商场啊，叫做 Cyber Talk 啊，数码港啊，讲嘢个港啊，真系 talk 噶咋？佢哋港独叫做咩啊？叫做 Hong Kong Talk 嘅啫，香港读， 我呢个我知啊。你睇梁天琦而家，我都系俾心机读书，我负唔起呢个咁嘅政治责任啊，同埋呢个乜乜乜，不停都系。 你睇翻条路线，你就估到噶啦。先搞掂宋林，先敲咗一个先，然之后到六八九， 跟住张晓明， 你谂一谂，你谂一谂， 张晓明 大陆咧，唔系大陆咧，记住一样，大陆咧。如果要打擊一個人嘅話咧，佢係先由你下面嗰啲人開始嘅。 哦，係啊。 咁你諗下， 即係蟹咁樣啊，剁曬你腳先。 係啦。 製造咗輿論先。 一隻蟹俾人，你剝咗兩隻 狼一，放咗風先。 你諗下，再燒上係邊個？咁我就諗下啦。如果葉劉係中聯辦仲要保家嘅，咁呢個保家仲有冇得唔得閒幫你咧？我谂佢自己都冻个水，老老实实。 嗱，我又唔系未必睇到咁样，因为佢上面一换咧，佢未必会咁短时间换。最主要个原因系基于咧，上个礼拜再前个礼拜噶啦，呢个叫做帮港出声呢班义和团咧吓，就上咗去张德江高规格去接见咧。其实我觉得可能都捉露到上面有冇部分嘅底线嘅，即系你一班流罗，坦白讲真系流罗嚟嘅。 香港建制派就好唔高兴噶啦， 建制派唔高兴， 民建联嗰啲就已经恨得牙痒痒。 喂，你班流罗上到去个规格好似国家领导人咁嘅级数去接见嘅，你而且呢个白头佬周融乜撚嘢人啫？ 唔系啊， 大学未毕业， 所以而家张德江好危险 啊。 其实张德江真系要话周融上去高规格咁对佢，亦都张德江真系坚挺。是想令到梁伯即是梁振英连任嘅。 但而家啲嘢呢就俾習近平一巴車落去。 係啦。 哇好痛啊好痛啊 絕對係。唔係上面呢其實都係好多派嘅。其實派系鬥爭呢一定有。但係呢今次呢絕對係呢個梁派一定係輸曬梁振英呢派。 呢個 所以佢嘅路線所以呢仲有喎。梁振英既然中共唔要佢行嘅路線要換佢嘅線所有嘅線都唔可能有運行嘅。你谂下，你林郑月娥系梁振英条线嚟噶嘛？冇可能会俾你噶。 而家叶柳仲好笑，叶柳而家俾人改图咧，改到佢发文疹。 哦， 唔系啊， 叶柳叫做666+23。 系啊，而家最仲有一个最重要嘅，林郑一企咗出嚟，成个叶柳即刻谢晒，佢自己嘅表现话俾佢谢晒，佢自己嘅信心一啲都冇。 嗱。葉劉咧，我調翻轉頭咧，我覺得林鄭係唔會俾佢出閘，葉劉可能會。 好，我哋一餐飯 嚇，冇問題。我覺得會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嘅。嗱，因為點解咧？坦白講， 我哋開盤就一餐飯。 好啊，我憎林鄭多過憎葉劉，因為呢個林鄭咧有個問題，一個幾十歲嘅女人咧，佢喺長期喺坐喺辦公室裏面指揮一班男人做嘢，係本身嘅心理係唔平衡嘅。呢個第一點。 但係我話俾你聽。你分析得啱，但系林郑为咗选特首，佢将佢老公 送咗去北京嘛， 中山买楼，个仔又搭帮小米打工，佢、啊、完全举晒手，我投诚噶啦，你俾机会我啦，我投诚，我全家投诚噶啦咁。 唔系啊，我系讲咧分析翻叶柳同埋林郑嗰个心理状态啊。嗱，因为咧林郑咧，佢坦白讲啦，一个女人个老公长期喺英国，而家去咗大陆。是基本上要守生寡几十年的状态，起码依十几年是守生寡。 喂，你唔好咁样讲，可能有其他 有其他男人慰藉佢。 我冇咁讲啊，你讲嘅。 嗱，我觉得冇啦，睇佢个款系咪？ 你唔好话我先你啊，吓、啊？ 睇佢个款冇啦。咁一个女人去喺个依个年龄咧，系长期空虚嘅状态咧，系一定心理变态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佢长期喺冷气办公室里面指挥啲男人，冇落到地，叫做社会福利处处长，俾啲公务员讲佢咧，对啲市民系冷酷无情嘅，每一样嘢嗰啲行动就系睇案本子办事，唔讲人性嘅。 睇文件睇数字， 系啦，文件数字冇人嘅，佢唔系冇人性嘅一个人，系冷血无情，佢系为求目的系可以不择手段，佢系冇底线嘅。政府叫佢打嗰、那个，佢就打死嗰个为止。所以曾荫权话佢好打得啊嘛，打乜嘢？打市民好打得咯。所以咧，佢绝对衰过林啊，衰过呢个叶刘淑仪嘅。 我都系咁谂。 嗱，因为叶刘淑仪咧，虽然佢系一个好乞人憎嘅女人，佢同林郑系同一只型号嘅，都系守咗生寡好耐。因为佢真系老中死咗。 佢真系守寡，真系守寡， 一个守 生寡， 一个守寡。 呢个真系守寡。 但系有个问题，佢林呢个叶刘咧，喺十年前开始咧接受直选嘅洗礼，输咗一次之后补选，就赢翻零八同埋啊，唔系赢翻12年同埋16年，今次赢咗两届。 啊，零八都系赢嘅。 零八赢咩？ 零八赢，佢零七补选输俾陈方生， 零八赢，12年赢， 零八一二一六。 哦，咁啊做咗三届噶咯。 系啦， 咁变咗咧，佢系接受咗直选嘅洗礼嘅，呢个系第一点。即系因为呢个系其实已经讲到系第三点，所以佢嘅分别咧，佢有时会接近多少少。林郑是不介意你啲人出面嘅人批评嘅，佢是好官我自为官为之嘅，佢觉得佢啱晒嘅，你哋啲人全部都系误解佢，佢系为你好嘅。不过咧，首先斩咗你手落嚟啫嘛， 所以林郑唔介意你啲人闹佢， 系啊， 但系叶柳就介意六六六加廿三， 系 一改头就兴啦， 就兴啦，因为佢介意 叶柳仲有少羞耻，林郑系冇嘅， 即系同阿老师一样，即系介意你话佢登。唔系，我哋冇介意话佢登，系介意人哋话佢登啫。 唔系，咁讲真咧，我哋又有时又比较中立啲嘅，即系有时咧，阿老萧佢可能讲得太多嘢，咁令到人哋就唔中意佢啦，系嘛？又或者人哋觉得你退而不休，其实好多因素嘅，唔系净系单方面嘅。嗱，咁我哋咧，老萧，我哋下一次或者再提一提佢啦，或者再评论下。 啊，仲提啊？ 系嘛？我哋首先要讲翻咧，林郑月娥同梁振英嘅关系。就是一只狼一只背的关系。 是啦。 你两个从来都是狼狈为奸，这五年 来。是啦，没错。 是没有停止过的。所以呢 林郑自己讲啊，佢话系继承六百九路线噶。 咁咪输鸠硬咯，人哋。 冇错。 我俾你听啊，系连闸都入唔到啊。 咁我又唔系咁睇。 我系睇连闸都入唔到。 所以有斋慢食。 闸呢系会比呢个叫做 叶柳 淑仪入闸嘅。但系呢睇翻今日選舉結果，即係嗰個叫泛民攞到或者叫非建制派攞到325票咧，佢係絕對係構成一個咧叫做咩咧，係關鍵少數。點解咧？如果我想問你，如果胡國興又入，呢、這個葉劉淑儀又入，這個叫做胡蘇貞入，加埋呢個叫林鄭月娥四個啦，咁有三個港英餘孽喺度，法官當佢可能攞百零票啦，或者攞好似何俊仁咁攞幾廿票啦，咁嗰三個點分啊？泛民嗰啲票系咪变咗关键少少？系咪等于做到王啊？只要泛民倒落嗰个系咪赢鸠硬啊？啱唔啱啊？嗰三个人泛民会投俾边个？只有投胡苏贞嘅咋？所以叶刘淑仪同埋呢个叫做咧，同埋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只能活一个。而上面系好明显，你叶刘咪你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咧，好明显系梁振英嘅路线嘅延续啊嘛。系上面换得梁振英路线，点可能俾你入闸啊？系要换人，系成个系统要换。佢可以接受到一个叶刘淑仪，因为叶刘淑仪话晒民选议员。嗱，我都话过啦，上面可能会谂一个问题就系咧，港英渔业试过啦。商人治港第一次失败咗，港英渔业又失败又贪污收场，第三次啦，揾党员治港，地下党治港， 仲大镬， 仲衰。咁唯有揾咩啊？试下民选议员啦，有机会系佢嘅考虑之一嘅，我都觉得。所以当时佢话咁样，我有啲似嗱，佢个势当时似嘅。你见到咧， 吳康文出嚟第一個轉頭抄佢，跟住咧當時可能收唔即係覺得哦，佢同梁振英兩個之間比一比，跟住咧嗰個叫做范徐麗泰又出嚟撐佢啦，但范徐麗泰又轉頭又話林鄭月娥都好有 能量啊，冇錯， 即係咧兩邊投注， 因為到最後尾就係民建聯、工聯會撐林鄭，變成咗好似西環轉風咁樣， 係， 但係我都話啦。呢堆人，我唔系今日讲嘅，我话林我自己估啊，叶柳冇机会，因为咧，我上次话俾咗咁捻多着数你，你唔得噶啦，所以特首你冇份一世都。第二，我买胡苏贞呢325票，我就比黄毓民叻啦，300票冇，唔该听我早两次嘅节目啦，我已经话泛民过300票啊，我就已经比佢叻啦。所以咧，新嘅灯神系黄毓民先生，寻日仲喺度讲紧， 不知所谓啊嘛， 唔使旨意， 发梦冇咁早。 所以我有时咧，我自己做呢啲个政论节目，我当然知道我掹遮边，我唔够料，但系我啲咁唔够料嘅，都俾老萧啊、黄毓民啊，有阵时啲嘢都有眼光，我又唔知佢哋点样做，点样睇一件事。 唔系佢哋本身咧有 agenda 喺度嘅，毓民。啊！老少全部都有嘅，佢哋好多時候咧，連埋大班肥佬嚟，李慧玲啊，跟住852尤清源，跟住劉世良，佢哋全部咧係本身心目中諗咗嗰樣嘢，跟住諗啲藉口出嚟咧，係越自圓其説。 講漏咗個徐少華 啊，都係同一隻型號咧，一班人仲有 Q 仔啊，係嘛？全部同一隻型號嘅，佢哋諗嘅嘢咧係諗下，系咁样，同埋咧，佢哋系主观意愿，甚至乎好多时候咧系自己幻想出嚟嘅嗰样嘢。 即系我同你咧就比较理性啲，我哋就系呢件事发生，所以会变成咁样。 系啦， 佢哋就唔系呢个咁嘅契弟选唔到，所以咧砌呢啲原因去支持佢。 系啦，可以咁讲。 系啦，跟住就收到风啊，佢咧就做唔到埋尾啊，各样嘢不停都讲呢啲。 喂。讲咗好耐㗎啦，佢哋讲咗几年啦，话梁振英做唔完一个任期啦，讲咗几年啦，又上台开始讲，而家讲到而家。係咪喂大纪元讲4.5年㗎啦，话梁振英做唔完任期係咪先。 唔係大纪元喺呢件事喺呢件事里面准过佢哋好多喎。 4.5年嘛，佢够坚持嘛。 係呀冇错。 佢而家仲喺度捉住血债帮係咪仲喺度讲曾咩曾庆红啊黐捻线 喂唔系喎，如果讲坚持咧，就是、有另外一有另外一种坚持嘅喎， 系 就系坚持六八九会连任讲几年嘅，讲两年嘅喎，喺啲网台节目嗰度。 咁嗰啲不足一提啦，嗰啲人 提你有咩影响力啫？啲人 提都唔 系嘛？ 佢啊声言话佢话将我四年以嚟一路中嗰啲嘢打破咗，佢讲到咁。 做乜撚嘢啊！嘥狗氣咧！你諗下，一路上年我都話梁振英係冇得連任，你根本你依個路線就係令你香港貶值啊嘛！依、這個人係唔可以留喺度嘅，點解咧？你貶值得太緊要嘛！香港 係啊，尤其而家成個大陸經濟向之向下滑嘅時候，佢更加需要香港，佢唔能夠俾你香港再呢幾年咁樣搞法， 因為呢個金融中心唔可以搞成咁嘅。 舊年股災之後咧，暴露咗大陸個經濟嘅問題喺度，你唔能夠唔靠香港啊！香港嘅地位係緊要過你上海100倍，你上海俾多你100年，你追唔撚到香港，所以佢冇辦法唔換人，一定換人嘅，一定換。當時我喺度估咧，會唔會換阿松咧？即係咧有財經金， 但係我話俾你聽。今次亦都系董建华派系最后一次机会，梁振英散水以后，董建华喺香港所有嘅影响力已经系烟消云散，吹散晒。 呢个希望啦，我都希望系。 所以你见到而家呢轮真冇出嚟讲，系直头好似 董建华上次对上一次露面，已经冇再支持梁振英连任啦。人哋问佢，佢唔再。 但系佢仲 一路都冇讲。 其实当时咧已经有启示噶啦，上面系要换人，佢都知嘅。 因为好简单。 但系佢唔系换佢嘅人。 好简单，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嗰个唔系整一个智库出嚟，其实系谂住做王噶嘛。 团结香港基金系嘛？ 系啊，团结香港基金。但系你有冇见佢做过啲咩？ 冇啊。 唔系啊， 你个基金从来都系搞紧分裂嘅香港嘅嘢嚟嘅，撕裂香港成个矛盾。 撕裂香港基金， 所以我话董建华都冇运，因为呢一件事系你哋唔系，我而家讲紧唔系梁振英，系梁振英、董建华、中联办成堆人搞出嚟。 系， 所以不是梁振英一个提头来见，是其他都 照计是的。因为呢你整个系即是尤其上面一打呢等于整风这样，是整个集团消灭晒的。 所以上高不要说打探，到今时今日都仲清算紧周永康一路系咁捽搣落去，打呢、這个打呢个咩令计划，一路搣落去，搣到你底为止。 系， 佢哋要将你铲草除根。 系， 所以咧呢啲大哥真系听，即系听下我哋节目。虽然我哋都系鸠噏节目，但系有阵时候我哋讲嘅有道理。 唔系，我哋系根据佢个往绩嚟，好似咧，好似2013年、2014年开始，佢哋成日都话啦，啊，习近平开始搞边个，又搞令计划，周永康，佢哋传咗好耐话会搞呢个曾庆红。 真系唔会，一早话咗，尤其你。 我同佢 你讲咗几年， 我同佢又上历史课啊，因为曾庆红系习近平阿爷嚟噶嘛，系佢阿公嚟噶嘛，系佢嘅阿公嚟噶嘛，即系你叫佢喂叫大佬，大佬嘅大佬咪阿公咯，系咪先？ 即系点 可以点会搞曾庆红？ 可以话习近平搞习派，佢亦都系未搞到习派，唔系未搞到江派，因为佢都等你瞓觉，因为佢冇可能去，因为一条传承落嚟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因为佢核心啊嘛， 系 啊，核心， 你唔能够推翻晒佢噶，因为佢先由佢嘅正统道统落嚟俾我噶嘛，我点可以推翻你咧？ 系佢传落嚟俾佢噶嘛，即系你谂下啦。我当时同人讲咗个故事都要不厌其烦讲多次。你曾庆红个老豆叫曾山，就係1929年叔 AB 团里面其中一个主要人物。所以佢唔係嗰个屠夫李兆九，但係呢佢都係好重要嘅人。 所以讲国情，你就起码用你嘅判断就好过恩生，唔係吹嘘㗎，好过谭志强啲断钩股。虽然我啲人全部唔识，但係真係好过佢哋。因为起码我哋系一件事一件事咁砌落嚟，而唔系你想点样，跟住佢哋系咁样咁样。 唔系你嘅历史脉络嚟噶嘛？曾庆红去到90年代，佢可以扶呢个喺捧呢个江泽民，因为又系有曾庆红呢个人喺度帮住佢。 冇错， 佢喺后边背后咧，佢有个名啊，叫太子党党魁。所有嗰啲红二代、革命二代、长征二代，全部都系由曾庆红去照顾。你谂下，佢连林豆豆都照顾埋，林彪个女个女都照顾埋，有边个嘅人唔系受佢恩惠？佢系仲有中，佢系仲系中央党嘅校长，基本上系成个红二代都系睇曾庆红头嘅。你习近平只能够上到位，都系曾庆红保佢上去，你点可能会喐佢啊？佢都唔系铁帽子王咁简单，佢直情可以话。等于满清的多尔衮，你顺治上台，你会不会搞多尔衮咧？最多等佢死嘅啫， 系冇错， 死咗就搞啦， 死咗就系啦， 死咗死咗边师啊？ 系啦，死咗可能你边个师唔出奇啦，但系佢未死就唔搞得咯。 多尔衮死咗就俾人边师咯， 系啊， 咁未死嘛？ 未死唔得啊嘛！曾嗱江泽民都系，江泽民都系提携佢嘅人，点会搞你咧？点会搞到佢啊？所以有啲人话：，哎，几时好快轮到曾庆红？系、哎、你仲攞曾庆红出嚟讲？冇人讲曾庆红，除咗大纪元之外。是咪 都 冇辦法，大紀賢同江澤民有仇嘅，冇辦法嘅。 曾唔係就仲有曾慶紅咯，仲有羅幹咯。喂，邊個記得羅幹咧？而家 羅幹冇人記得㗎啦，係大紀賢， 係大紀賢咯， 係大紀賢同埋法輪功嗰班友。 係咯、 哦，真係冇辦法，呢啲佢哋記性好，同你一樣嚇，因為記性好。 係啊，即係、就是、我哋嗱，因為我哋你要研究歷史，一定要研究個脈絡出嚟，係咪？點解老毛？有其两个人系冇搞嘅，冇搞徐向前，又冇搞叶剑英，起白长征嗰阵时候就嚟冚家铲，佢哋救过佢一命啊嘛，系咪？咁你叶剑英系又系护驾有功系嘛？ 唔系徐向前啊，随时可以随时见老毛系可以揸枪去见噶。 系啊，因为佢救过佢啊嘛，系咪先？咁啊，我哋睇翻啦，睇翻而家个局势啦，即系咧，我个判断咧，我觉得林郑月娥咧系应该唔会中央俾入闸嘅，因为你个路线其实就系梁振英路线，我冇理由有个男嘅强悍啲嘅，唔制唔要个要个女嘅，你估你系咩陈梅超风啊？阿陈元峰死咗，你就梅超风 顶上。我唔系咁睇，即系 唔紧要啊，大家有个唔同嘅。 我话俾你听，我话佢冇机会上得到，但系中联办同民建联想佢继续。走呢个梁振英路线，所以一定俾佢入。 唔系，我觉得咧，你睇得起民建联啦。民建联同工联会咧，基本上中联办要佢去食屎，佢咧食完之后就会写一篇食评，好好味，有50,000字，全部都可以写得出嚟嘅，系冇意思噶。佢哋嘅咧，你唔需要完全唔需要理佢哋嘅。你最紧要咧，理翻中联办想点，因为咧，你中联办 都要揣摩上意嘅，佢唔係一個人話曬事嘅，佢要揣摩上面。你換得梁振英，佢哋揾點解揾葉劉咧？就係、是、葉劉就係佢嘅後備嚟啊嘛。 最重要一件事就係、是、中聯辦唔可以捧兩個人出嚟。係 啦，因為咧係會分薄票源咧，等於陳水扁贏呢、這個連戰宋楚瑜一樣，你將啲票一拆散就輸噶啦。你如果葉劉同埋佢咧，淨係捧葉劉出嚟咧，有機會搏下啊嘛。因為咧，你明唔明啊？搏上面啲商家佬揣摩上意，誒唔係，中央好似中意葉劉多過胡素貞喎。嗰啲轉態啊嘛。上次上一屆2012年，梁振英、李鵬飛出嚟話佢連閘都入唔到啦，你記唔記得啊？ 係。 佢講到明啊嘛，梁振英連站都入唔到，喂，最後佢贏，梁唐英年啲票去曬佢嗰度，點解啊？啲人揣摩咗上意嘛。 嗰次唔係揣摩，嗰次係劉延東嚟逐個篤，喺深圳逐個篤， 類似咁啦。咁所以你諗下啦，下一次如果又派一個國務委員嚟咧，或者乜鳩嘢人入嚟咧，係咪又係逐個啲選民咪全部去曬葉劉度？即係總之佢哋要邊個贏就邊個贏，因為佢哋唔會有獨立意志噶嘛。今次你扣除咗泛民依325票或者叫非建制派325票咧，仲剩翻800多票嘅，830多票嘅，佢哋係可以箍到噶嘛。佢哋只要落咗死命令，邊個箍 得曬？ 箍唔曬啫。有601票已經夠贏啦，雖然係認受性低啲，佢哋係最緊要個結果啫嘛，係嘛？過程緊要。 但係我覺得變數好大， 變數好大。 有句説話講得啱嘅，有得選就有機會， 係啦。係 啦，所以胡蘇貞係高啲嘅。 高啲嗱，而家個盤一定高啲，即係等於而家佢係好似巴塞咁嘅主場，咁你一定係讓球嘅咧，一定係12-3分嘅啦，冇可能係冇可能有1-1嘅啦，係咪先？所以你话啲人话我而家买胡苏贞赢，同你赌餐饭啦。我话嗰餐饭你咩饭先？好似以前，好似今年9月有个人话港岛区某一个人有机会吓，某某 2% 嘅政团嘅人出嚟选港岛区有机会。 即系你唔益佢，你唔开佢名， 我唔讲。我话我3-1/5俾你。你如果我输咗，你请我食一餐86蚊嘅打边炉得啦。我输咗咧，请你食3餐半賭自助餐，即系最贵嗰只， 200×4000 咩？可能5-6千博你86蚊，冇所谓嘅，赢鸠硬你，系咪？我系合鸠你噶啦，赢鸠硬你噶啦，系咪先？ 哇！真系等佢翻嚟找数喎。 系啦，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倾。